世间那爱中的香，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，而回忆太拥挤，我无法呼吸，只能拥抱着空气，假装那是 走停了，雨也下了。